每天清晨，让你感到美味的不只有早餐，还有营养的谈资。每天清晨，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每天清晨，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7:35，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您的朋友主播孙畅。今天是2021年10月7日星期四，也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了。今天呢，机动车尾号不限行。好，首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节后北京机动车限行尾号轮换，明天上班首日限行尾号为4和9。新疆新增两例无症状感染者，大约300多名游客滞留在收费站超过30个小时。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发表2021年施政报告，语带哽咽，感谢中央。美国时隔近4年之后，首次公布核弹头的总数，现役及非现役合计3750枚。想要了解更多的节目内容，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主播在线，收听节目还可以登录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好，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接下来呢，孙畅带您关注11假期的重要新闻。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今天假期就要画上句号了啊，已经是最后一天了。那么我们来为您盘点一下全国铁路、公路、民航的这个集中返程客流。昨天是国庆假期第六天，粗略统计呢，全国的铁路发送旅客1155万人次，加开旅客列车1203列，全国民航运输旅客140万人次，飞行航班13900班。全国高速公路的公路客运发送旅客4450万人次，交通安全形势总体平稳。今天呢，各地会迎来返程的高峰，预计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中心城市的周边区域道路交通流量会明显的增加，道路交通压力会比较大。那根据中央气象台的预报，我国北方持续强降雨天气在昨天终于进入尾声。受到中等强度的冷空气影响，今天到11号，我国大部分地区的气温会下降4摄氏度到8摄氏度，局地降温达到10摄氏度以上。北方大部分地区会有小到中雨，局地有大雨。新疆北部、甘肃、青海、内蒙古西部和东北部等地呢，会有降雪或者是雨夹雪。公安交管部门提示广大驾驶人朋友，在返程之前啊，最好是关注一下路况信息和天气预报，提前检查维护车辆，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和路线，谨慎驾驶，平安出行。由于连日的降雨，山西省蒲县京坡村一带5号晚11点多发生了山体滑坡，造成5人被埋压。经过连夜抢险救援，被困人员全都被救出，其中呢4人已经确认遇难，1人受伤，遇难者主要是交警值班人员。山西启动了省级地质灾害3级应急响应，山西省乌马河青渠县祁县段发生多处决堤，当地组织8个村庄约1.5万人连夜撤离到安全地带。大水冲了龙王庙，这句话相信很多人都是知道的，但是可能在现实版当中我们很少见大水冲龙王庙的事情。昨天在四川南充，连日暴雨导致当地出现洪峰过境，洪水淹没龙门镇临江10多米的一个龙王庙，水面已经到了匾额的位置。四川广元、南充等6个城市紧急避险转移2.4万多人。天气方面呢，我们再来说回北京，因为山区气温较低，北京门头沟区的妙峰山、灵山、百花山、冬奥延庆赛区小海坨山等多地在昨天迎来了10月飞雪，雪片挂满枝头，虽然说是秋天，却有了冬日的银装素裹，让人们预览了一幅白雪皑皑的冬日盛景图。 昨天傍晚呢，降水逐渐结束，晚霞布满京城天空，美不胜收。这也预示着北京终于放晴了。的确啊，今天是晴天回归，气温回升。今天白天呢，平原地区最高气温为18摄氏度，有利于出行和户外活动。您知道这个国庆假期北京下了多少雨吗？气象部门介绍啊，今年北京度过了有记录以来持续阴雨时间最长的一个国庆假期。7天当中，除了1号跟7号没有降雨之外，2到6号每天都有雨水飘落，连续5天阴云覆盖，阳光罕见。总体雨量分布特点是南多北少，南部的大兴、通州多地累计降雨量超过了50毫米。国庆假期，北京机动车尾号限行呢迎来了轮换，具体规则是从10月4号到明年的1月2号。机动车限行尾号分别是星期1、5和0，星期2、1和6，星期3、2和7，星期4、3和8，星期5、4和9。明天上班第一天是星期5，所以说限行尾号为4和9。再来说一说国内的疫情动态。10月6号0点到9点，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4师可克达拉市62团报告了新冠肺炎无症状感染者2例，患者呢已经转运到了定点医院接受隔离医学观察，流调、环境消杀等工作呢正在抓紧进行。4师第4轮全域全员核酸检测工作已经展开，62团紧邻着霍尔果斯市，加上此前霍尔果斯市的3例感染者，截至目前，新疆一共发现了5例感染者。那受到疫情的影响，有大约300多名游客呢滞留在了霍城县2个收费站超过30个小时，大多数人就带了1套厚衣服。滞留期间又遭遇了雨雪，在车上将就一夜之后啊，部分老人和孩子实在是忍受不了了，在交警的带领下提前离开，将会被就近安置。昨天呢，由于霍尔果斯市和可克达拉市再次报告了3例新冠病例，高速解封时间已经无法预知，现场滞留者们一半已经返回那拉提和新源县，剩余的人们呢还在现场等待，希望能够早日返家。事实上，相比假期被冲淡以及何时能够返家，游客们更关心的就是，即便昨天做上了核酸检测，也不知道能否算进这个居家隔离期，那回去之后不知道会隔离到哪一天，可能要影响工作了。当前呢，广东广州、河南郑州、河北保定、辽宁大连、海南三亚等多地呢发文建议返程的居民，省外旅游出差返回当地之后呢，要主动做一次核酸检测，并且自我观察14天。再来关注一下福建省。随着福建省厦门市一个小区由中风险地区调整为低风险地区，截至目前，全国现有2个高风险区和23个中风险区。从今天开始呢，福建省的莆田市仙游县决定将原划定的风控区、管控区还有防范区全都解除，有序开放公共场所，恢复线下教学、商业经营，推进复工复产。我们再来说一说假期游园情况。国庆假期的第6天，北京市属公园和园博馆呢一共接待了24万游客雨中游园，6天累计接待游客185万人次。详细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持续的降雨增添了公园多样景致的同时，也对疫情防控、环境卫生、安全疏导、接触羁绊、咨询讲解等游园服务保障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各公园的开园时间大多是清晨6点或6点半，闭园时间有的能到深夜10点甚至10点半。假期中，各公园视游客情况延长运营时间，游船、游艺等适时开放。入园客流集中时段，充实门区测温、验码、疏导人员，引导游客扫码测温、网络预约检票，同时备足防滑地垫、温馨引导提示牌，并为游客免费发放一次性雨具。游客服务中心是游客遇到困难时的第一选择，工作人员不仅要解答游客关于游园的各种问题，设计合理便捷的游园路线，如果财物丢失或与亲人朋友走散，也可以到这里失物招领或广播寻人。公园门区和主要景区都设有无障碍通道，每天各公园都开启1000多次，确保老人及特殊人群快速入园，便捷游览。 市属11家公园和园博馆每天累计安排近1000名公园志愿者及安全疏导人员，随时为游客提供咨询服务。截止期间免费发放导游图和宣传材料，同时准备了小药箱、针线包等服务设施。7号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预计天气会转晴，市属公园职工将继续坚守岗位，为最后一天的假日游园活动做好高水平的服务保障。 我们再来关注，灯光昏暗，房屋狭小，到处布满着可燃物，备受年轻人青睐的密室逃脱类场所呢，有着极高的火灾风险。近日，应急部消防救援局印发了密室逃脱类场所火灾风险指南，要求商家自查自改，相关部门严查严管，确保密室场所的安全。详细情况，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七天的报道。 在三里屯一间恐怖主题的密室里，血红色的木门缓缓关闭，最后一丝昏黄的光线也消失不见。正在执法检查的消防人员指着木门说：“ 这个门是往里开的，咱人家出口得往外推，这样就不影响疏散。” 密室逃脱是在特定的受限空间内进行真人逃脱、剧本杀、情景剧的活动。近日，应急部消防救援局印发了密室逃脱类场所火灾风险指南，从起火、人员疏散、火灾蔓延三大方面明确这类场所的火灾风险。国庆假期前四天，朝阳消防部门对全区386家密室场所进行地毯式排查，发现几个集中的问题。朝阳消防支队建国门大队专业三级指挥长孙长俊介绍， 现场可燃装饰材料较多，比如墙面上的做的塑料滤纸、屋顶的遮雨棚，这些东西都是可燃易燃的，都要及时更换不燃的或者做主燃处理材料。 密室逃脱引发火灾在国外已有先例，今年一月波兰一家密室场所的火灾造成5人死亡、1人受伤。国庆假期的执法检查中，三里屯聚集的近10家密室每家都是人头攒动，绝大多数玩家都是高中生、大学生，他们很少关注密室的火灾风险。 不沉浸在里边解谜，也没心思去想这些。 我觉得这个我在一般情况下应该风险不是很大。 里边不有那个灭火器吗？而且一般的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密室场所负责人大多表示，自己做了很多消防工作。 我们会定期检查灭火器，会把各种电线啊进行保护。 新员工入职的一个培训，比如灭火器使用，然后应急逃生啊，消防通道。 朝阳消防支队宣传处处长杨静博提示玩家， 首先要关注店员有没有在游戏开始之前告诉你应急处置的方式方法。第二个，一定要熟悉周边的安全出口的位置，离你最近的灭火器在哪里。第三个，在逃生过程当中一定要降低自己的重心呐、对自己的呼吸系统进行保护啊，避开浓烟和毒气。 近两年密室活动深受年轻人青睐，全国密室场所超过3万家，去年密室行业的市场规模达到78亿元，预计今年将突破100亿元。 好，国内方面再来关注香港。昨天，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特区立法会发表任内第5份，也是本届特区政府最后一份施政报告。他表示，特区政府将建设香港北部约300平方公里宜居、宜业、宜游的都会区，额外开拓约600公顷用地做住宅和产业用途，帮助香港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预计整个北部都会区发展完成后，总住宅数目将会达到92万多套，一共可容纳约250万人居住。而都会区内的工作岗位数也将由现在的 11.6 万大幅增加到65万，包括15万个科创产业的相关职位。在发表施政报告结语时，林郑月娥语带哽咽，表示在总结五年任期内最后一份施政报告的这一刻，她想说几句感性的话。她说，上任不到两年，她就因修例风波、新冠疫情冲击而承受前所未有的巨大压力，支撑着她排除万难的动力是来自中央永远是特区坚强后盾的谆谆嘱咐，是他在就职时承诺为香港市民一直护航的不变初心，和他的家人无限的信任及默默支持。林郑月娥说，香港在国家安全和选举制度双重保障下已经回到一国两制的正确轨道，他比任何时候都对香港更有信心。他也期盼香港可以培育有国家观念、香港情怀、对社会有承担的新一代，薪火相传。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 欢迎继续收听。 好，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5号晚间，美国华盛顿国家大教堂敲响了700下钟声，以悼念因新冠疫情去世的70万美国人。钟声在当天下午5点钟敲响，每1000名遇难者鸣钟一次，钟声持续了约70分钟。当天华盛顿多地同时举行了纪念活动，在华盛顿纪念碑下，近70万面白旗插满了美国国家广场。根据此前报道，美国东部时间10月1号，美国新冠肺炎累计死亡病例超过70万例。总统拜登发表声明，呼吁民众接种疫苗。昨天，拜登政府宣布采购价值10亿美元的家用新冠病毒快速检测试剂，通过进一步的投资，以期在未来几个月增加检测试剂的供应量。根据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北京时间昨天上午9点钟，全球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 2.35 亿例，累计死亡病例超过481万例，其中呢，美国累计确诊病例超过4394万例，其中呢，死亡病例达到70万5116例。再来关注5号，美国国务院公布了美国储存的这个核弹头的数量，这是美国四年来第一次公布这个数据。2017年特朗普上台之后，拒绝遵循公布核弹头数量的惯例。国务院说，截至2020年9月30号，美军拥有3750枚现役和非现役的核弹头，比上年同期减少55枚，比2017年同期减少72枚。美国这次公布核弹头数量呢，也是1965年以来的最低水平。1965年为美苏冷战的高峰期，当时美国核弹头的总量多达31255枚。拜登政府目前正在争取与俄罗斯重启军备控制谈判，这项谈判呢，在特朗普任内陷入了停滞。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今年1月份的统计，各国拥有核弹头的数量分别为美国5550枚，俄罗斯6255枚，中国350枚，英国225枚，法国290枚。这个研究所报告说，印度、巴基斯坦、以色列和朝鲜总共约有460枚核弹头。好，以上消息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北京日报、新京报、北京青年报、中国青年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钱冰冰为您编辑的。接下来进入青春之声讲述党史百年专栏，今天为您播出第73集。 百年辉煌历程，百位青年讲述，重温党史故事，感受奋进力量。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北京新闻广播特别策划《青春之声》，讲述党史百年。 第73集，1993年，汪辜会谈。1993年4月，海峡两岸两个民间团体的领导人汪道涵和辜政府在新加坡会晤，这次汪辜会谈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为促进两岸关系的实质性进展，建立海峡两岸沟通的渠道。1991年，大陆方面成立了海峡两岸关系协会，由汪道涵担任会长。在这之前的1990年，台湾方面成立了台湾海峡交流基金会，首任董事长是辜政府。1992年8月4日，汪道涵致函辜政府，希望就两岸经济与发展和两会会晤等问题举行会谈。随后，台湾海协会接受会谈邀请。经过多次预备性磋商，海协会与台湾海协会在事务性商谈中达成共识，各自以口头方式表述，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后来被称为九二共识。 台湾问题啊，现在要开始接触面呢要宽，这个问题过去做了一些，现在更要有计划的安排。 这为会谈成功举行铺平了道路。1993年4月27日至29日，新加坡海皇大厦吸引了世界各大媒体目光。海协会会长汪道涵与台湾海协会董事长辜政府在这里举行会谈，隔着会议桌，两人面带微笑，互相伸出右手，紧紧地握在一起。这是1949年以来，两岸高层人士以民间名义公开进行的最高层次的会谈。 在融洽的气氛中，汪辜两人就两岸经济合作、科技文化交流等多个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天后，汪辜会谈共同协议等四项协议签署，建立了两岸制度化联系与协商机制，标志着两岸关系迈出了重要一步。 海基会前秘书长邱进义对当时的场面印象深刻。 双方两个握手那一刻，所有的镁光灯通通是这个闪起来，然后一次不够，两次不够，三次不够，四次，所以光握手这个动作做了四次。两人之间过去当然也有金门的红十字会、两会的这种见面，也有关于华航的这个货机王希爵的事情，在香港也有个谈判，但从来没有层次那么样子高，而且在大庭广众之下，双方面出席的人层次是那么高，而且经过双方面政府同意授权的，这是第一次。 1998年10月14日至19日，台湾海峡交流基金会董事长辜振甫夫妇率台湾海基会参访团到大陆访问，王导涵与辜振甫举行了第二次会谈，这些会谈对推动两岸交流、增进互信合作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尤其是会谈过程中强调坚持九二共识，成为此后海峡两岸开展交流的重要基石。 天气有冷暖，关心在耳边，主播在线，天气资讯。 好，接下来呢，我们关注天气，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高级工程师全红月。全工，早上好。 哎，早上好，孙长。 嗯，全工，请问今天天气情况怎么样呢？ 今天北京市终于迎来了晴好的天气，但是早晨气温比较低，南郊观测台的最低气温是降到了6.5度，这个外面感觉是比较冷的。现在8点啊，城区的气温已经上升到了10度上下。今天白天是阳光露面，气温回升。到了下午，最高气温可以达到18度。这个今天是雨过天晴啊，空气清新，所以也适合大家呢外出活动。 嗯， 孙长。 嗯，那全工上班之后，未来几天天气情况怎么样？ 明天呢，这个假期就结束了。北京呢，天气还是不错的，最高气温呢可以达到19度，但是早晨最低气温呢还在7度上下，感觉啊依然较冷。所以这个上班上学的同志啊，要注意啊，添衣保暖。那明天夜间呢，天气要转阴了。到了9号，也就是周六啊，从早晨开始，北京会再次出现小雨天气。预计到傍晚啊，7点前后，这个降雨结束。路面湿滑，对这个早晚高峰会造成一定的影响。大家外出要带上雨具，注意这个防范。另外，9号当天气温下降，最高气温在14到15度。10号呢是星期日。从清晨开始啊，北风会逐渐的刮起，有4级左右，阵风可达6级。虽然天气晴朗，最高气温呢在18度，但是早晚气温较低，而且呢风力比较大，有点秋风瑟瑟的感觉了，所以大家同样要注意保暖。孙长。 嗯，好，非常感谢全工的详细介绍，谢谢您，再见。 再见。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5%。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预计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空气质量方面，今天白天呢，城六区的空气质量指数为25到45，空气质量属于1级优。登山气象指数预报，近期山区的地质灾害风险比较高，不适宜登山。洗车指数预报，9号的时候呢还有降水，洗车之后啊只能保持2天的清洁，因此不太适宜您擦洗车辆。好，可以说今天啊是晴空万里，也算是给波折的国庆天气呢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但是提醒大家，进入深秋了啊，也是该添衣保暖的时候了。明天上班，大家保持一个好的心情，多穿几件衣服吧。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和整点报时，之后进入主播在线第二时段国庆特别节目，我们稍后见。 这是您获取新闻信息的那些熟悉的声音记忆， 而现在，每一天的开始，无论您身在何处，主播在线，在您耳边。 大家好，我是导演王小帅。最好听的新闻尽在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 国庆节好车主给你出行福利，70余项车主服务等你来。平安车险客户每月还能领取车主会员大礼包，快来下载平安好车主 APP 体验优惠服务吧。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 每天清晨唤醒你的不只有闹钟，还有最新的消息。每天清晨让你感到美味的不只有早餐，还有营养的谈资。每天清晨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每天清晨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国庆特别节目，我是主播孙畅。今天距离2022北京冬奥会还有119天，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呢，我们会通过几位不同岗位不同行业志愿服务人员的亲身讲述，感受冬奥的魅力，传递志愿精神。先来认识一位资深的奥运会志愿者，刘晨是一名北京冬奥组委专门负责奥林匹克教育宣传的工作人员。他与奥林匹克结缘是在2016年的夏天，那时他只身一人跨越太平洋去了巴西，成为里约奥运会的志愿者。刘晨在志愿工作中发生了哪些故事？他又是怎样理解志愿精神的呢？我们一起来听由程强为您采制的故事，志愿有你会更好。 风筝在柳伯伯的控制之下迎风飘扬。 这是2014年的索契冬奥会开幕式，开幕式上一个俄罗斯小姑娘正被一只巨大的风筝放飞天际，游历俄罗斯的优美风光。 这是乌拉尔山非常有特色的景色，乌拉尔山是欧洲和亚洲的分界线。 而在一年前，一个在俄罗斯的中国小姑娘也开启了她的奥运会梦想之旅。不过可惜的是，她并没有能搭上索契冬奥会这班车。 在俄罗斯做交换生，那个时候就帮助他们翻译在俄罗斯发放的关于介绍中国的这些小的宣传册。那个时候没有这个志愿服务的概念，就是做力所能及的事情。其实对我来说很简单，要离开俄罗斯了，然后那我可能会想我下一次可能会什么时候来，会有这么一个想法。然后呢，前面有一个奥运会，也觉得奥运会我能不能参与，能不能做语言翻译相关的工作。因为我们是学俄语的嘛，我也有学长报名了这个志愿者，然后他也告诉我已经进入到了后面的第二轮第三轮的面试了。那个时候我就开始查奥运志愿者一般是什么时候报名，然后发现奥运志愿者都是提前2年开始报名。 从网上啊？ 对，我在俄罗斯2013年的时候，他已经完全就进入到了最后的筛选的期。 所以你根本不知道这事。 对，就等于错过了报名期。那个时候就开始想，那我是不是可以参加下一个奥运周期的活动？那么那个时候关注到的就是2016年的里约奥运会，我就2014年报的名。因为其实那个时候2014年报名的时候，你对2016年要发生的事情 是不确定的，而且你也不知道你能不能去，你也不知道你能不能被录取，所以完全就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就是提交了报名表。 从申请报名志愿者到经过层层筛选，最终获得里约奥运会志愿者身份，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2015年下半年的一天，刘晨终于收到了里约奥运会志愿者身份的确认函。不过这时的刘晨却开始犹豫了，到底要不要去巴西呢？ 接到确认信之后我就开始犹豫了。 为啥？ 因为那时候安全隐患很多，那个时候还有寨卡病毒，语言不通啊，吃住都要自己安排，随之而来对于不确定感的，对于未知的这种恐惧。我印象非常深刻，当时在演那个荒野猎人，我当时看到荒野猎人那个情景，我就非常害怕的在想，把我扔到这个亚马逊的这个原始的森林里，我自己能不能，就是会有很多很多的想象。 你俩还小啊，那这个犹豫怎么克服的呀？ 葛博德老师给了我很大的鼓励，就是他一方面就是说不要为没有发生的这些危险而焦虑。我当时也觉得在巴西最安全的时候，因为奥运期间他的安保力量是很强大的，在最安全的时候，如果我没有机会去看看这个国家的话，那我可能一辈子这样的机会也就更少了。其实我关注到奥运的时间段正好是中国的志愿者越来越活跃的一个时间段，因为去索契的时候大概中国志愿者只有20多个人，去里约的时候实际我们真的是有联系的，知道是有200多人，可能还有一些比如说在其他国家留学直接去到巴西的也会有更多的人参与，所以等于在里约的志愿服务是中国志愿者在国外的这种大型的赛事中就是一个突飞猛进的增长式的这么一个阶段， 还是一个大的群体。 对，是一个大的群体， 可能还相对比较稳定， 相对比较稳定。而且你知道有很多志愿者都是每一届都参加，就是真的是伴着奥运在走。 觉得不折腾吗？ 我觉得那是折腾的年纪吧。 如果你要当时不去会怎样？ 不去， 嗯， 我觉得不去也不会怎样， 但是意味着那边少一个岗位啊。 但也不会怎样，就是什么事情任何工作离了你都会赚的。 你就是说如果你不去就 我也 就是就没发生。 对， 但是你最终决定去买往返的机票。 对，9000块钱。 从哪儿出的这钱？ 那个时候做家教带一个学生一年的收入， 哦， 15000块钱，9000块钱是机票，3000块钱是房租。 谁送你去的机场？ 机场是妈妈，我的父母就是他们非常担心，但是他们尊重我的意见。上飞机的时候他们流眼泪，叮嘱你的事情就是安全第一，安全第一。他不会期待你说你去了一定要比如把什么翻译做好啊，把任务完成好啊，没有，就是安全，安全去安全回，就是反复念叨的就是这样，安全去安全回。 你什么感受？ 嗯，就觉得挺自己很不安，也很不安，肯定的，但是自己又不能表现得非常的不安，我只能尽最大的努力把这些有可能存在危险的都降到最低。 经过18000多公里的飞行，刘晨第一次踏上了南美洲大陆， 完全不一样的一个世界。没想过会有那么多炫彩的东西，视觉上的玻璃上全部都是画，全部都是色彩绚丽的画，大街上地上包括路的两边的墙上全部都是画，而且是有那种巨幅的画。我当时的第一个词就是炫彩。 一个充满着色彩弥漫着激情的新世界，在带给只身一人的刘晨兴奋与激动的同时，还带给了这个理智的小姑娘另外一种情绪，那就是不安。 遇到了一些志愿者，他们是在巴西上过学，对巴西有一定了解的人，也会有给我们一些建议，尽可能的穿裤衩背心儿，就人家穿啥你穿啥，真正的就是 入乡随俗。 对，比如说手机都准备了2个，就是非常破的手机，相机什么的都不带。 总之到那儿非常低调就对了。 对，我所有的信息都纸质化，我不拿手机，真的，我去巴西的时候，我所有的信息都是在一个小本上，我可以不需要手机，不需要联网，我就要能找到我要去的地方，这是我对自己的要求，所以那个小本子非常之重要。 重要到就是我第一次忘了那个小本子的时候，晚上非常晚，开幕式前一天，大家第一次见面要互相了解一下，然后你也知道每个人都说什么语言，这样的话工作起来比如求助或者干嘛会非常的快嘛，是一个很重要的第一次会议。我就把那个本子落到了开会的地方，往回走的时候走到半路我想起来这个本子落在那儿了。其实你说真正的如果它只是一个本子，它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信息在上面无所谓，对吧？你说一个本能值多少钱，但是就是因为它有很多很多的信息，然后我就决定我必须要回去找。 本子上都记了什么呀？ 地址、电话，包括领事馆、大使馆这些急救电话。 那就是一些公用信息吗？ 但是是我可以不联网我就能用到的信息。这些所有的地址我都基本上都是用就是英文写一遍，然后用普语写一遍，这样的话即使比如出租车司机不知道英语，你让他看地址就行了。当时就有一个我们同组的一个60多岁的老爷爷，是里约人，陪我去，因为觉得太晚了，我们当时应该是11点左右才结束的。就在这个路上就跟这个老爷爷聊了很多，他也去过日本，就是对东方的文化也很感兴趣。然后从那儿开始我跟这个老爷爷可以说是我们就是现在也依然会联系的这么一个朋友。他在里约期间也把我介绍给他的家人。 本子找着了 啊、嗯？ 要是找不着这本子会咋样？ 要找不着这个本子也不会有太大的损失，但是可能心理上本来就有一些不安吧，可能后面我会准备两个本子。他已经陪着我回去拿了本子，再回来的这个路上有很多人站在那儿等，但我也不知道等什么。然后呢我就问他，然后他也问了路人，我就传递。在开幕的前一天，第二天就要进那个马拉卡纳足球场了，然后真的是看见那团火的时候，我觉得是消融了我一些心里的不安， 转移了。 对对对， 这里就是让您牵肠挂肚的里约热内卢，奥林匹克将在这里创造历史，奥运会将第一次来到南美洲，来到巴西。 现在现场是越来的越热闹， 2016年8月5号，第31届夏季奥运会在里约马拉卡纳体育场盛大开幕，刘晨也正式开启了他的奥运志愿之旅。他服务的是承担手球比赛任务的未来竞技场。 就是手球对我来说很陌生，因为我从来没看过手球比赛， 从来没看过， 从来没看过。去之前查了一下规则，你得大概了解吧，规则呀，然后双方的队员啊，大概的特点啊，有哪支球队比较强，大概就是知道了这些。而且其实我们培训会上老师也会简单的去讲一下。第一次服务就是俄罗斯队比赛的时候，我记得我们团队里面应该是有一个俄罗斯的姑娘，还有一个我。一般每一个语言都是有两个人，一个是方便倒班，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得保证会有人在，因为我们其实是在混合区，就是我们要备着，然后也有可能随时各个方面如果有需求，比如观众有需求了，或者是贵宾室有需求了，我们都要往不同的地方去跑。所以其实我们不太能真正的看到比赛，更多的是通过屏幕。所以我觉得刚开始的时候可能更多的是一个观察。我印象中第一次我可能都没有工作，就是因为我们有很多时候是要备着，你就是需要你的时候你上，不需要你的时候就不用，对吧？但是我就是这个语言需求得有人在。 里约奥运会的志愿工作悄然开始了，而实际上志愿者的工作在绝大部分时候就是这样波澜不惊的。就在刘晨以为在手球馆的工作就这样结束的时候，在女子手球决赛的那天，一件不大不小的冲突让他可忙活了一阵。 就是应该是女子手球决赛的时候，现场的一个工作人员跟观众发生了一点摩擦，所以我其实就是直接被叫到了类似于隔离间的这个地方，就是说要双方在不同的房间等着，因为警察已经来要调这个监控，看看到底现场发生了什么情况，责任在谁，如何处理。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因为是决赛，观众就非常的着急，因为他就是来看决赛的，但是现在你就把他隔离在这个屋子里，他没办法看比赛，他自己也特别着急，然后情绪呢就比较不稳定。当时呢因为我去了之后呢是需要翻译他的这个想法，当时我们应该是个接力翻译，就是我翻译成英文，然后又有英文的小伙伴接续翻译成普语给警察或者说是现场的这个治安的团队。然后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别着急，我给你转播，因为我是可以来回跑着，我是自由行动的嘛，我可以转到你这个比赛的进展，所以就不断的给他说着比分， 最后俄罗斯拿了冠军，他知道的时候他自己非常高兴，他就说谢谢你谢谢你，给你们添麻烦了。我就把小伙这个态度因为我翻译到英语嘛，然后他再翻译到葡语，警察就说那没什么事了，就是他们可能该看的也看了，跟工作人员沟通也沟通了，然后就说那就让他回去吧。 里约奥运会结束了，但刘晨的志愿者生涯却仍在延续。回到北京之后，刘晨很快又参加了2016中国杭州 G20 峰会协调会议和一带一路峰会的志愿服务工作。 其实一带一路的时候，我当天的工作就是服务俄罗斯的教育部的官员，但是呢同时会有教育部的工作人员也跟他们进行对接，就等于是我其实只要协助好教育部的这些工作人员去服务好俄罗斯的教育部门的工作人员就可以了。我很有可能我当天的工作跑跑腿儿，对吧，或者说拿拿水，或者说是就是类似于这种并不需要我很专业性的 打杂， 非常对，就是打杂。但是呢当天早上我突然接到工作人员的电话，就说他们在宾馆没有等到外宾，外宾自己坐车直接来会场了。因为我们志愿者都是在会场待命的，但其实因为我之前已经查到了教育部的四个副部长都是哪些人， 你说俄罗斯的， 对，四个人的照片名字这都是我能从网上查到的，我就都记住了。那么我赶紧就问是谁，确定信息之后我又确认了一下他的长相，然后问了现场的工作人员就是外宾的通道是在哪儿，然后我就在那儿待命，我就等着全凭认脸，就是在外宾进入会场的第一时间我就把他找到了。因为能叫出他的名字信息职务以及中方的对接人，所以其实你跟他一沟通他也会对你很信任。因为我其实只是一个志愿者，我穿的也是志愿者的这些衣服，戴的也是志愿者的徽章嘛，他会对你很信任。我其实当天我只有这一项工作，就是顶上劲儿，在我需要找到这个外宾，在没有他的联络方式的情况下找到这个外宾，我只需要做这一件事情，顶上劲儿了，后面给工作人员对接就带来了很大的方便。 志愿者可能永远都是一个赛会也好，或者一个活动的也好，它只是一个陪衬。 对。 但是你必须在需要你的时候你得站出来，这就是志愿者的作用。甚至于可能整场活动都看不见你在哪儿，可能都认为你不存在，但是你在那个时候你得在。 所以还是我说的那个，就是他不是没你不行，但是他有你更好。 2017年7月，刘晨加入了北京冬奥宣讲团，向社会大众普及奥运知识，宣传奥运精神。 我想奥运的魅力不仅仅是更快更高更强的竞技体育精神，奥运的魅力更在于让全世界因同一场盛会更积极的探索，更包容的交流，更纯粹的热爱。近些年来有越来越多和我一样的中国志愿者活跃在国内。 刘晨跟我说，作为一名志愿者在工作时是不允许拍照录音的，所以很遗憾他没有能留下任何一张工作照，不过那份难得的经历却依然是他生命中宝贵的财富。 就比如说别人经常会问志愿服务付出了很多呀，牺牲了很多时间呀，花费了很多精力啊，但其实我自己的感受就是我在志愿服务里面得到的往往更多，可能一些精神的满足，我学到的知识是有用的，能够帮助到别人，包括在这个过程中收获的友谊，对我来说都是非常非常珍贵的。 这是一种爱，像我们的生命就在一瞬间，璀璨如火焰，有100种语言，有1000种声音，全世界都听到这呼喊，这是我们的梦。 听完了故事，我们接下来进入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认识奥运会的志愿者，稍后见。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房屋委托选相遇，省心省力有保障。三种委托模式，任您随心选择。四步完成委托，坐享房租收益，七大服务保障，让您全无后顾之忧。相遇，让生活更美好。 家有宝贝就吃西贝，西贝选用优质精良食材，还原健康营养好味道。 哇，好吃！ 西贝儿童套餐，唤醒孩子对美食的所有想象和热爱。 家有宝贝就吃西贝。 淮安区十一黄金周优惠再升级，购建材满3000最高立减500，再叠加大额满减，新家装更享多重惊喜。详询店内， 选装修购建材就来淮安居。 北京广播大厦媒体中心，专业融媒体服务平台，满足各媒体机构节目制作演出方需求，更提供企业年会、发布会、论坛等各类会场商务配套齐全。 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老李，你装修这民宿得花不少钱吧？ 不用担心，我有邮储银行民宿升级贷，它额度高，期限长，利率低，专为民宿老板纾难解困。您也快去试试吧，详询95580。 以上为广告时间。 每天清晨唤醒你的不只有闹钟，还有最新的消息。每天清晨让你感到美味的不只有早餐，还有营养的谈资。每天清晨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每天清晨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国庆特别节目，我们继续为您讲故事。作为第一位成功报名2022北京冬奥会的残疾人志愿者，李楠和国际赛会有着很深的渊源。从1990年北京亚运会到2001年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再到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李楠都参与其中。对于即将到来的北京冬奥会，李楠也是做了充分准备。他希望残疾人朋友也可以在世界舞台上展现出不同的魅力。我们一起来听由记者赵逸阳采制的故事《轮椅上舞动的志愿人生》。 2019年12月5号，伴随着盛大的开幕仪式，2022年北京冬奥会志愿者招募网络报名通道正式开启。那天一早，李楠就守在了电脑前，紧张地期待着。 我记得当时我特别紧张，哎呀，觉得这件事特别重要，对自己意义很大。那么，如果要是说没有在这第一时间进入的话，觉得会特别的遗憾。所以当时就一直守在那儿，当天把其他的工作全推了。 哦，是吗？ 然后我们就一定要能够完成，而且能够成功的那个进入到我们的这个报名通道。 嗯， 所以在开始之前，我印象特别深，大概10几秒我就刷一次，就等着他的那个通道能够开放。 嗯， 然后特别幸运的是，后来得知我是第一个报名成功的残疾人志愿者。 李楠是北京的五星志愿者。而说到他的志愿者生涯，就不得不把时间追溯到2003年。他原本是北京青年政治学院的团委书记，做事雷厉风行，还酷爱跳舞，多次在全国和北京市的舞蹈比赛中获得大奖。然而，这一切的一切都截止于2003年1月17号。 我们是出去开年终总结会， 嗯， 然后呢，有时候我跟大家提到这个的时候吧，就大家觉得啊，你竟然是跟火车相撞出现的事故，你还能活着，你就太幸运了。当时我们是在通过一个无人看守的铁道路口的时候，有对开的火车过来，然后就把我们的这个车给撞上了。然后当时我们车里边的一共是5个人。我们的司机，我们的副驾驶现场就没有了，等于就剩了我和另外一个女孩。当时所有的状况我全是失忆的，因为事故出现以后 就他们后来回忆说，你知道这个车是怎么过去的什么？我说我全都不知道，可能那个冲击确实很大，因为当时大家还说怎么找不到李楠了，其他几位都在车的周围，我可能是因为撞击的很，就力量很大，我是从车窗飞出去了，他们大概是在十几米以外才找到我，然后说特别危险的是旁边都是那个钢钉啊什么的，如果再远一点我也许就穿上去了。 侥幸存活下来的李楠在积水潭医院的重症监护室躺了3个月，当时的他还不知道自己今生都要和轮椅为伴，每天都在期待着自己能够站起来。 当我转到博爱医院以后，我觉得很奇怪，大家怎么都不是正常的站立哈，他要想站起来别人抄他，然后呢顶上垫子再拿绷带给绑上，我当时都不懂这些。我不是有一个床头柜吗，我有一天趁着我父母不在的时候，我就从那个侧着身躺着，就从床头柜里掏出一个小本儿，我知那个小本儿是他们日常记录 病例的， 对对对，然后那小本上就是哪天专家来会诊，然后说李楠就是脊髓损伤，很有可能像桑兰一样终生使用轮椅啊等等。我生日的当天，单位还有我父母送给我的那件礼物就是我的第一辆轮椅。 伴随着迷茫和无措，李楠在康复医院住了5年，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在逃避，他的内心不愿回到现实世界。但其实李楠也是幸运的，2008年在他选择直面现实走出医院的时候，正逢北京奥运会的举办，当年望京街道残联温馨家园需要向世界展示我国的社区残疾人服务，而李楠有幸成为了一名接待员，负责对外接待讲解任务。 当时我觉得就是终于给了我一个可以工作的机会，因为我住院以后不能回单位，你在医院里边是大家一起来康复，你是有那个氛围的，然后等到家以后我就觉得我孤零零的，然后也不愿意过多的去跟别人接触啊交流啊，我就不知道我应该能干点什么，我还有没有用，然后恰好这个时候是给了我一个温馨家园介入进去的机会，我就觉得哦，原来我还能干这么多的事儿，哎呀，那我又正常了。所以我也经常会跟大家说，我是从一个受助者转变为志愿者，然后转变为助人者。 李楠非常珍惜这次的讲解工作，由于当时他刚刚进入温馨家园不久，为了全面了解温馨家园的历史，那段时间李楠每天都要忙到深夜。 当时就觉得一定要把我们所有的生活都展示出来，因为我觉得特别有价值，很有意义。大概前后那个稿子得改了有5-6遍， 5-6遍， 对对对，从最开始的长篇大论一点一点的删减，因为给我的指示就是参观总共40分钟、 oh. 啊，你在这个过程当中每一个功能室可能都是点到为止，要把那个精华提炼出来，而且在这40分钟当中我们还有互动，我们有演出，能够留给你讲的时间特别的少。 据统计，2008年奥运会期间，温馨家园接待了来自19个国家的200多名中外运动员。虽然接待时间短暂，但却给当时的外国友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李楠的学生，当时温馨家园对外接待的翻译于虎说：“ 印象比较深的一次的话，是有一次一次性可能大概来了有20多个这种外国友人吧。同样就是也有一些是外国的残疾人士吧。”然后呢的话就应该各个国家都有，然后呢李楠老师也特意嘱咐我们，就是如果他们没有开口需要帮助，我们一定不能上去主动的去给予帮助，因为他们的自尊心也是比较强的。 然后我们的定位的话呢还是在于语言上的这种翻译，就外国友人们他们会频繁的伸大拇指，尤其是在就是温馨家园里边的时候，李楠老师会组织当时的温馨家园里的一些参与人员会做一些核桃的手工艺品，这个我们印象是比较深的。然后当时我记得好像就有这种外国的运动员当场就想购买李楠老师的就是他们的这个手工艺品。 说到外国友人的反馈，和于虎同样作为翻译的秦川也记忆犹新。 因为当时确实是来的就是各个国家的人都有，而且就是说可能各国之间的这个确实在文化差异它比较大，所以就是说很多外国友人呢就是会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 但是就是他们可能看不出来，就是因为我跟李楠老师可能走会近一些，我知道他的心理情况。就他高位截瘫，实际上他就是他很痛。当时有一个这个外国友人问他说，就比如说，哎，这个工艺品的这个原材料是什么？然后比如说以残疾人的这种方式，他们怎么可能哎能做出这么巧夺天工的东西？李楠老师他确实从头答到尾，然后很多东西说了，其实我们也都是第一次听，也一知半解的。这个外国友人也其实也很赞叹，因为他们可能以为说就是啊这些可能就是别人提供过来的展品，然后可能我们大概就是说很片面的回答一下就好了，没想到他们回答的这么的详细，所以他们对李楠老师特别的大家赞赏。有两句话印象比较深刻，他会说Miss Lee, you are the most optimistic person I've ever met. 就你是我见过的最乐观向上的人，然后呢 I can feel your love and devotion to your profession. 然后他会说，会认为说他能从中感觉到说，哎，他对这份事业的这种投入和热情。 就像秦川说的，作为一名高位截瘫的残疾人，李楠在讲解过程中需要很强的忍耐力。 那对于我自己来说，其实最困难的就是小便的一个控制。 哦、oh. ， 因为小便失禁嘛，我们在出门或者在开展一项活动之前，且算计呢，这个是什么时间点？那我要不要导尿？通过导尿来控制一下自己，让它不漏尿。那如果说我在两个小时之间是可以控制不漏尿的。但是你的活动延长了，延长就可能要等三个小时四个小时，那这个过程当中漏尿了，然后我们又要找无障碍的卫生间，又要去换自己的卫生用品，如果一旦没有很好的无障碍的话，我们可能就会弄湿裤子，弄湿轮椅，这些其实都是我们内心的一种担忧。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把控好自己，不喝水，然后要提前导尿，要换一个厚一点的卫生用品来保障自己不出这样的一些意外事故、 嗯、 啊，然后呢长时间的坐容易会有褥疮，你要时不常的自己活动活动身体啊什么的，然后整个这个过程下来发现，哎，自己练出了坐功。 在传递正能量的同时，李楠也收获着温暖和力量。2008年9月，望京国际文化周安排残疾人表演节目时，李楠参与了歌曲《我和你》的手语表演，那是他时隔五年之后第一次重返舞台。 当时我印象特别深，就是老师其实没有注意到我，我坐在轮椅上，我们一个比我一个小姑娘啊，可以站立，然后形象也好啊，表演也好，然后是让她来在前面，但是可能因为跟我学习舞蹈有关吧，就是我跟着节奏走就很顺畅，然后她说，哎，你这是什么情况？我说我原来是学舞蹈的，然后，哎，那你这个挺好的哈，那就是说你来跟这个小姑娘一起做领舞。我说那行，然后就做了那场表演，所以就觉得，哎呀，我又上舞台了，虽然我不是跳的，但是我可以用手语的这种舞蹈来展现我自己，有一种我来汇报了，告诉你们我受伤以后能够正常的回归生活了，你们放心。 其实李楠和世界级赛会志愿者有着很深的渊源。1990年还是学生的他就参与了北京亚运会的志愿工作。 我们很亚洲，山是高昂的头，我们很亚洲，河向热血流。 我当时记得上初中，我在80中学，然后呢在工体我们去训练啊什么、 哦、 我们就去做那个背景翻板。但是你看现在看咱们那个电子的这种背景板图案什么的，不都用咱们的科技手段 啊、哦、就开幕式上的那 个，对，但当时全是用人工这种纸质方法来完成。当时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个支架，然后有一个大兜子，到了这个背景台上，就咱们的观众席上面以后，我们把这个架子架上，把那个兜子里边的一个特别厚的这种上面一篇一篇画着画的 板子拿出来放在架子上，要长期的训练，就是说前面的旗语是什么，你就知道要翻到哪一篇儿。我记得当时那个大本上都有一个小条一个小条多少页，我们都有那个技术指标的，在什么旗语的时候你要把手先抠到哪一页，下一个旗语你要跨一下子就翻过来，然后有的时候呢可能你还要再反翻回去，就你想那几千人的大背景，所有人要保持一致，在一秒钟之内展开当时我们的那个背景呈现。哇，现在想起来好庞大呀。 对呀， 然后你当中某一个点位出现了错误，整个画面当中就你那一块儿会是不同的颜色， 就你就特显眼， 对，破坏了整个画面。 不仅是亚运会，在2001年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上，李楠作为北京青年政治学院的老师，组织学生建立了一支啦啦队，在世界舞台上展现出了中国大学生的风采。而多次世界级赛会的志愿经历，也让李楠感受到了我国志愿服务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觉得不变的是我们的这些青年志愿者的热情，他真的是爱国，他自己这种荣耀感在里边。然后变化的，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们国家强大了，所以在整个志愿服务这个过程当中的管理手段呀，这种科技的应用已经很发达了。特别现在我们比如说志愿北京的这个平台，我们都能够有一个非常系统的科学的志愿服务管理的模式，会觉得大家已经把志愿服务当成一种时尚了，觉得我是志愿者是一种特别开心的事儿。比如说今天我的这件马甲，就是咱们北京市志愿服务联合会会有志愿者的星级评选，那么当你的志愿服务达到1500小时以上，你就是五星志愿者，五星志愿者你就会得到一件绣着自己名字的这个马甲。所以我们觉得，哎，这都是自己标志性的东西，特别的有一种仪式感和价值感。 作为残疾人，李楠这些年格外重视助残志愿服务。他告诉我，正是因为2008年北京残奥会的召开，推动了助残服务的发展。 2008年残奥会召开之前，我们没有任何可借鉴的经验，怎么去服务我们的残奥会，去服务我们的这些残疾人运动员，包括残疾人的观众。然后真的是这些专家汇聚起来，然后吸取各国的经验，形成了一份属于中国自己创造出来的奥运会残奥会助残志愿服务这样的一个培训体系。 嗯， 那么当时的奥组委、残奥组委特别赏识中国的这个成果，拿来以后他就可以在世界上进行推广。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件特别让人骄傲的事情，就是他从中国产出的，然后又向世界去推广了。 2012年，李楠在北京创办了李楠社会工作事务所，组织小伙伴们参与社会服务。如今，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脚步越来越近，李楠和同事们也在加紧筹备城市志愿者的培训工作。 我觉得都可以结合，像讲师团， 嗯， 我们以前也进行过培训， 对， 有现成的 专门的讲师团， 有现成的讲师团，就针对咱们的冬奥活动， 嗯， 我们也培训过， 嗯， 所以讲师团是没问题的。 反正，嗯，像刚才您提到的，咱们这个冬奥知识下去的话，这个青年们他们的互动是没有问题的，那怎么能够结合起来？ 然后你刚才说的那个技能知识那个。 对，就是其实就按就您之前给我那个课件，我们就觉得就不错，就是根据我们所有讲的冬残奥的一些知识，然后给他们最后设计一个题库，然后那么一个竞猜。但这个 李楠在培训工作中非常重视青年志愿者的培养，在他看来，青年将是2022年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中非常重要的支援力量。 那个时候的志愿者已经到我这个年龄了，甚至于年龄更大了。 对， 那我们肯定要发展新的志愿者呀，年轻的志愿者呀。那年轻的志愿者，什么是他们更感兴趣的？什么形式是他们更可以接受的？然后他们对残疾人了解程度到哪个阶段？这些都是我们在考虑的。 嗯， 我记得当时邓亚萍在担任团市委的副书记的时候。因为他主要对接我们奥运会和残奥会志愿服务这一块嘛，给我们讲说，你知道当时我们觉得80后好像特别的娇生惯养，特别的自我， 但是那一年我们经历了汶川地震，经历了冰雪灾害，经历了奥运会，你就发现他们原来是一批也能担担子的年轻人。我们在残奥会的时候要为这个运动员清洗有污渍的比赛服啊等等，我们这些年轻，当时说年轻的八零后啊，这些年轻八零后就是上手去洗，没有什么怨言。所以就是你会发现一个这种赛事，一个志愿服务的经历，让我们看到了整个民族、整个时代、整个社会的这种氛围。 不仅是培养志愿者，这些年李楠也一直在为残疾人发声。2019年，他组织参与了由中国残联、北京市残联共同指导、北京服装学院主办的无障碍服装的研发工作。同时，这项工作也是冬残奥会运动员参赛服装研发的重要组成部分。 咱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我们研发出来的羽绒服特别有意思，你看着都是七了拐弯的。说健全人可能不会买，但是对于我们来说特别方便，因为比如长款羽绒服，我们如果坐在这儿，膝盖突出，长款羽绒服是紧绷的。但是这个无障碍的羽绒服呢，在这儿做了一个角度的立体的裁剪，那我们穿起来可能就会方便得多。这个冬残奥会的服装呢，它是另外一个国家的课题，是科技冬奥的课题。您比如说在雪上运动或者冰上运动，它的保暖怎么通过服装来加强来解决？那么我们运动员有的时候可能独臂的运动员，他的那一只袖子怎么去处理啊，既让他穿着舒服，然后又能够不影响他的成绩，或者说不给他造成障碍。那么我们运动员他的这种排汗，你用什么样的材料等等。 2022年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举办期间，大批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将齐聚北京。为了更好地服务残障人士，李楠反复和同事们强调，细节决定一切。 比如说我们从助残志愿服务过程当中，应该更多地去关注或者说去实施他的实操，比如说手语的这个培训。因为冬奥会的时候，可能我们各地的观众啊都会来到北京，那么这些残疾人的游客可能会有聋人朋友啊，那么他们在休闲购物过程当中，有没有服务员能够用手语给到他们这样的一个帮助，这些都是细节。然后你带着这个盲人朋友出门，谁开门谁关门，这在上次培训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哎呀，我看着好像挺简单的，但是怎么一实操起来真的大家会懵。所以就这些我觉得都是要经过一个专门的训练的。 如今距离冬奥会开幕还有不到300天的时间，李楠说他会全力以赴投入其中，为更好的服务冬奥会，更好的向世界展现中国残疾人的风采而努力。 其实要谈起愿望还是挺多的，第一就是能够在前期把我们的工作准备好，以一种饱满的状态和充足的准备去投入到冬奥和冬残奥的这个服务当中。再一个呢，就是刚才提到了我们跟北服一起开展的这个轮椅模特服装秀，我们在想能不能让我们的轮椅模特进入到冬奥村，然后甚至于我们的开闭幕式能够让我们的这些模特有一个世界的舞台去展示。啊，这个我们也在做一些基础的准备工作，比如说我们的队伍的正式建立，然后排练培训训练等等，这些我们希望能够打磨出一支比较过硬的队伍，能够有机会吧去到我们的冬奥的这个场所来进行表演。 长城内外雪花飘，白雪皑皑多妖娆，腊梅花儿在微笑，金华大地迎冬奥， 在冰雪世界奔跑，一路向前画出自豪，自由旋转多么骄傲，潇洒飘逸十分美妙。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 房屋委托选相遇，省心省力有保障。三种委托模式，任您随心选择。四步完成委托，坐享房租收益，七大服务保障，让您全无后顾之忧。相遇，让生活更美好。 主播在线，在您耳边。 好，继续听故事。黄振祥是中国农业大学的老师。当中学生的时候呢，他看到北京申奥成功，电视上反复播放庆祝的画面，就萌生出了去北京的想法。之后，从2008年开始，他在一系列重大活动中开展志愿服务，让自己的年华和志愿二字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我们接下来一起听这个故事，志愿青春。 我们的运动健儿在赛场上为国争光，当时在电视里面看的时候，觉得自己内心的非常的激动。 说话的人叫黄振祥，是中国农业大学党委学工部副部长。2008年，他曾经作为北京奥运会注册与制服发放中心的志愿者，全程参与奥运服务。谈到最初的奥运情感，黄振祥和广大的听众一样，都是敬佩体育健儿的付出拼搏，为国家承办国际最高赛事感到骄傲。 我印象很深刻，2001年的时候7月份，当时就是我们北京取得了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主办权。因为当时我是一名初中的学生，我当时在电视上看到了从萨马兰奇主席说出北京两个字，中国当时申奥的代表团从座位上起立欢呼，包括在北京的大街小巷啊，大家挥舞国旗走上街头去庆祝北京申奥成功。这个在电视里面反复播放，我看了很多遍，所以说可能从那时候我心里就说，到时候我要到北京，我去看奥运会。 在观看奥运会这一愿望的带动下，黄振祥在2005年参加高考之后，所有的目标大学都填写了北京。 所有的志愿都是填的北京的大学，我觉得那能够给我有更多的机会去实现我这个参加奥运的这个愿望。当时我是被中国农业大学录取了，然后有一件事情我还是印象非常深刻的，我第一天到学校去报道的时候，新生嘛都会有人带着逛校园，当时我发现在学校的中心位置有一个非常大的基建的大坑，我就问那个学校的学长这是做什么的，他们告诉我那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摔跤比赛场馆和残奥会的坐式排球的比赛场馆。我觉得这是给我一个突然的惊喜，因为事实上我事先并不知道说在农大有一个这样的奥运场馆，所以我就觉得这是离的奥运的愿望，实现我奥运会的愿望又近了一步。 都说2008年是中国志愿服务的元年，对于黄振祥来说，很多服务的意识从刚刚迈入校门时就已萌芽。 因为学校奥运场馆的缘故，就是整个校园里面就是大家参与奥运服务奥运的气氛非常的浓厚。我记得有很多的报告，奥运会的冠军人物会来我们学校开展一些报告，都是场场爆满。当时我们还有一个志愿服务的认证卡，这个卡的一个作用就是在后期志愿者选拔的时候会根据你参加的这些培训啊，我们当时把一些报告都作为志愿者那个通用培训的一部分，当时就是说你参与的情况作为他一个参考的依据，然后经过了报名完了还要考试笔试，笔试完了还要面试，也是经过层层选拔，然后自己后来非常幸运的成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一名志愿者。 奥运会注册与制服发放中心是历届比赛必须的配套设施，不仅占地规模大，业务内容也多。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黄振祥几乎是最早进入、最晚出来的一批志愿者。 我从2008年的6月份就进入这个场馆提供服务，一直到9月份北京的残奥会结束，大概4个月的时间。比如说制服的调换，因为这是个非常浩大的工程，因为在发放的过程当中，不可能所有人，哪怕前期已经做了很精细化的这个统计的工作，但实际上穿到身上，大家用这个买衣服的经验都知道，除非真的穿到身上，要不一定总是合适的。所以这个调换的过程是我们当时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工作量。还有就是这个注册卡的发放完了之后，有的人可能遗失了，有的可能消磁了，有的可能损坏了，你都需要对它进行重新的补办激活，这么一套的程序。要不没有这个东西，它可能所有 他的工作地点啊，工作地方，他都无法进入。 从一名刚入大学校门懵懂的新生，到三年级一位成熟的大学生奥运志愿者，黄振翔对志愿服务有了更深的理解。让他印象最深的是北京奥运会举办期间，虽然远离竞赛场馆，可是每一项比赛志愿者们都非常关注，每一次升国旗奏国歌都是国家荣誉感在内心的强化。 因为我们呢是一个非竞赛场馆，我们平时其实跟运动员啊跟比赛啊都离得比较远，然后在我们的那个工作的大厅有一个电视，我们接触奥运会赛事的方式其实和广大的这个观众是一样的，都是通过电视屏幕来观看的。然后当时我们在工作休息的闲暇之余，我们也会组织起来大家一起坐在电视前面看电视，中国队夺冠升国旗奏国歌的时候，我们所有人都会起立致敬。对于志愿者这个团体来说，从奥组委到学校到这个场馆的各方面，都对志愿者的衣食住行各方面都做了很好的保障还有激励。另外还有一个是自己的内生的这么一个动力，但是确实压力很大。因为当时我们白天是在场馆里面服务，晚上回到学校开始学业，虽然说很累很辛苦，但是感觉很快乐和充实，激励自己把这件事情好好的做下去。 当志愿者行胜于言，2009年和2019年，黄振翔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70周年两次重大活动中继续贡献力量。 觉得自己非常幸运，国家的很多大事自己都能够有机会这个亲身参与其中。在我们看来，就是大家能够为同一件事情、同一个目标，大家能够聚集在一起，虽然平时训练很辛苦，但大家私底下大家的氛围啊、环境还是非常的欢乐。 志愿服务不落下学业，黄振翔大四毕业后成功保研，硕士研究生取得傲人成绩后又最终留校，成为中国农业大学的老师。 毕业留校之后一直都在从事一线的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相关的工作，志愿服务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载体和抓手，就是我们要培养我们的大学生有更多的责任担当和奉献。其实我在学校工作的时候也开拓了一些志愿服务的项目，主要的精力是放在志愿服务的规范化的运行的这些方面。我曾经在学校还成立了一个志愿服务的工作室，当时主要有两个目的，一个目的就是培养能够规范开展志愿服务工作的学生干部也好，或者是青年老师也好，辅导员也好，另外一个方面也是通过开拓这个更多的志愿服务项目，让同学有机会去参与其中，去经受锻炼，去提升自己。 带着浓浓的志愿情感，拥有丰富的服务经验，当2022北京冬奥会的脚步越来越近的时候，黄振翔在2021年初被选为国家雪车雪橇中心志愿者工作的负责人，担负起更多管理工作。 我们就是来模拟后面冬奥会、冬残奥会志愿者的工作流程，也包括招募、选拔、培训、日常管理、保障、激励等这些，为后面的冬奥会的志愿者的相关工作就是摸索探索一下经验。相约北京系列冬季体育的测试活动，延庆赛区是第一批开展的这个场馆，是最早的。2月17号到2月25号就开展了这个北京冬奥会的测试活动。因为它那个跟天气的影响比较大，它是一个室外的竞赛场馆，你需要有雪。春节我们测试活动期间是在冬奥会之前最后一个雪季了，我们得跟那个天气有关系。 所以如何让未来冬奥会志愿者在最冷的季节拿出最大的热情，露出最美的微笑，提供最好的服务，是黄振翔今后工作的重要内容。在刚刚结束的测试赛上，他们模拟了各种场景，也再一次加深了印象。 测试活动这是一个练兵，是一次模拟考，全流程的模拟后面冬奥会、冬残奥会志愿者的各项流程。我们也非常注重志愿者的服务的体会和感受，因为我们是一个室外的场馆，外面室外环境很冷，多长时间需要轮一次岗，他可以进到屋里去稍微暖和休息一下。然后我们现在给他配备的这些御寒的衣物物资能不能满足在室外服务的这个要求。另外一个，我们也组织了团队建设的活动， 就一群年轻人大家一起唱歌跳舞，然后为过生日的同学集体举办生日会，然后大家互相赠送礼物，这也是我们给同学们设计的这个去舒缓减缓他心理压力的一种方式。我觉得这个事情还是很有意义的。 对，很有意义。 可以说志愿服务贯穿了黄振翔的整个青春，他在这个大家庭中收获友谊，收获知识，也收获了快乐。他说希望北京2022冬奥会举办的时候，更多的志愿者都能参与其中，我们一起践行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也相信每一位志愿者都会重新认识一个了不起的自己。 举办冬奥会有很高的国际标准的，它的流程要求整个筹办过程中的很多方面，我想对我也是有很大的帮助的。你会发现对自己的能力啊、视野啊要求也会很高，这就促使你、督促你不断的去学习，不断的去提升，以便能够满足他这个工作的要求。对我自己也是成长，也是一个巨大的帮助和提升。我和我的志愿者们将为北京冬奥会的顺利举办贡献我们的志愿力量。 舞台灯光为谁点亮，祝福歌声唱出谁的感伤，这段追求理想的年少时光，执着的我们走过梦的海洋，多少次我退缩迷茫，有你一起让我更坚强。此刻当我唱着这首我们的歌，你的爱在身旁。哦，我的朋友， 好，听众朋友，到这儿呢，今天的主播在线国庆特别节目就结束了。主持人孙畅代表节目编辑话语，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早上7:30，欢迎继续收听主播在线国庆特别节目。明天再会。 执着的我们走过梦的海洋，让世界带我去幻想。 奇怪，我下载了一个手电筒功能的 APP， 它居然要打开我的通讯录和相机。 我那天也下了个背英语的 APP， 它居然要读取我的存储空间。 还有更气人的呢，那个 APP 它居然要通过网络卫星定位我的手机，我没同意，居然就自动闪退不让用了。 我来了，我是 APP 个人信息举报微信公众号，这些 APP 的功能属于超范围收集，与业务无关的个人信息。现在你们关注我后，选择举报按钮进行举报就可以了。之后由中央网信办、工信部、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四个部门成立的组织，会将被举报的 APP 纳入评估范围，有问题的整改，问题严重的还会下架呢。 维护网络安全，保护个人隐私。 国庆出门花钱，好车主帮你省钱，优户加油八折起，越加越优惠，新用户下单还能领加油洗车代驾优惠券，服务折上折，快来下载平安好车主 APP 体验优惠服务吧。 买安居十一黄金周优惠再升级，购建材满3000最高立减500，再叠加大额满减，新家装更享多重惊喜，详询店内。 选装修购建材就来买安居。 晒朋友圈还是晒太阳，哪个能增加幸福指数就晒哪个好了。 高效工作之余更要享受生活，释放压力，让心情去旅行。八达岭奥莱2021周年庆，共赴精彩畅购旅行，9月25日至10月10日，消费满2000返200，品牌日10倍积分，银行刷卡回馈，满额有惊喜等，更多详询店内。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吉达八达岭奥莱。